咁起碼佢都帶一啲上嚟嘅阿威廉。嗱後邊嗰啲咧，雖然我睇唔明係咩咁，但係我又睇到咧就係阿拉卡誒阿克巴。 阿拉屈巴，阿拉屈巴。 係啦，就係真主偉大。咁啊呢啲資料喺邊度攞翻嚟嘅？ 嗱咁嘅有一個馬來西亞網站直播，咁今日其實咧。昨日美國領事館定今日已經都發咗個 status 就話叫 所有人啦， 係啦 ，stay alert 嘅啦，係完全係最高級別嘅。咁特別係一啲伊斯蘭世界而家有邦交嘅國家，包括馬來西亞啦、印尼啦。咁、其實今日喺首都吉隆坡其實有個大型示威， 睇到啦先我。 咁基本上就係馬來族發起啦，可以話馬來族。咁就跟佢哋信仰嘅伊斯蘭啦。咁就聲勢好大嘅。一致聲援呢個巴勒斯坦，咁另外咧網上面嘅直播咧，同樣地啲留言咧都一致性嘅，就係、是、得真主偉大阿拉好屈巴，基本上好張張圖我 cap 落嚟都係咁樣樣嘅，咁就有啲人覺得喂係咪預示住即係美國海外領事館有機會受到就係、是、可能一啲新一輪嘅恐襲咧？嗱、我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嘅，特別係你係挑起一個喺伊斯蘭世界咁敏感嘅一個即係話題。咁多屆嘅歷屆嘅美國總統係冇試過做呢樣嘢，而我哋喺星期二嘅節目咧，我哋都係 predict 應該唔會嘅，應該都係拖拖。 唔係呢個係我啫，剛其實你都冇表態，而且我亦都好小心啦。我講嗰個我都講過唔做燈神噶嘛，我都係五十五十，但係即係我嗰個出發點都係一個理性嘅人嘅諗法嚟咯。咁佢唔理性我都冇計啊，大佬。咁而家我哋就要講啦，佢唔理性咁樣會點咧？咁樣嗱你。即係睇到呢個 Donald Trump 咧，用一個好陳腔濫調嘅講法，不按牌你出牌， 唔按常理出牌啦， 係啊，咁佢唔按牌，唔按常理，咁跟住落嚟會點樣咧？事實上大家都好難估喎。其實而家大家應該調翻轉嚟估啦，即係乜嘢係正常嘅咧？你就諗佢多數都唔會做。 我覺得呢個世界冇正常 嘅，已經冇正常， 已經冇正常 了，係咯。嗱咁依家其實我哋都會講埋北韓嗰個情況嘅。咁因為嗰個咧就真係對我哋自己咧有一定嘅直接嘅影響，但係喺呢個即係伊斯蘭嗰個世界問題咧，頭先你未嚟嗰陣時候，我做咗兩個嘅即係講咗兩個睇法。咁睇下你個反應係點樣？其一咧就係話咧，嗱雖然而家喺世界上咧，即係不同嘅地方都有一啲比較大型嘅反對嘅示威啦，特別係針對美國啦。但是呢你看沙利拉伯嗰個反應呢是比較低調一點的，所以我得到到現在呢，其實沙利拉伯的 priority 都是打伊朗的，到現在還是、他 offer 了一件事，就是不知道在哪個某個村莊給這個巴勒斯坦那個做首都，是但是巴勒斯坦人一定不制，不制一 定 不制，但都沒有理付，因為為什麼呢？示威都這麼多年了，以色列都未動搖過，未害怕過你，但是我強調一件事，就是雖然是這樣，未來這三個月以至未來半年，一次大型的恐怖襲擊活動的機會相當之高， 特別臨近這個聖誕、雖然你現在覺得聖誕還有20多天、可能對於部署他們的所謂的恐襲會是很倉促、但如果一個人行動就幾時都可以、即今天講完明天搞、上路 OK、另外你之前都講過說其實聖誕節的恐襲問題，我一直都覺得，如果在歐洲來講，就大家要去旅行，真的不要去這麼大型城市，甚至乎歐洲即是西歐盡量避，是咯，要去的去南歐去東歐還好啲、東歐就不要去俄羅斯啊。OK， 其他都 OK 嘅。 俄羅斯都高危嘅， 都高危啊！特別是之前， 因為聖彼得堡中過一次啊嘛， 莫斯科中幾次啦、咁所以俄羅斯你話真係有邊度安啊？有，你去東北啊，即係海參崴嗰邊又還好嘅。咁、所以就真係。特別是臨近聖誕，大家警覺一下咯。 係啊，嗱咁我哋都即係用自己嗰個推理咧去諗下高危地方邊度啦。咁我首選就是巴黎嘅。 巴黎 嚇嚇， 其實都會鬆懈啦。佢個國家嗰個反恐嗰個政策同埋法國係一個俾人鬧咁多年，都仍然都保持佢一貫左膠風格嘅。咁再加上大家知道法國人嗰種性格，或者佢哋部門嘅辦事效率，歐洲係即係都數一數二係。慢嘅，所以我覺得巴黎發生呢啲恐襲，佢就唔出奇。 咁其次我就估係倫敦啦。 倫敦嚇 ，OK。 咁呢個就唔係一個太成熟嘅估計嚟嘅，因為頭先大家聽到啦 ，MI6 啊嘛嚇，即係嗰個。 意大利最有機會嘅我覺得。 意大利啊，意大利就 特別羅馬 係啦，羅馬啦。 特別羅馬近期好多啲社會問題啦。 即係大家有聽過就係啲強姦啊，好多呢啲，其實都見到羅馬本身嘅治安問題好嚴峻嘅。 咁另外一個就係西班牙啦。 西班牙，我有少保留。 少保留， 少少，因為始終搞過一次近期，你話佢再搞一次嘅話，個可能性唔高。同埋，我覺得真係好似頭先所講，有機會真係喺巴黎。 係嘛？係。係啊。OK， 嗱，咁你睇落去咧就呢、這個伊斯蘭世界嗰、那個。一般的反應會是怎樣喺呢件事？ 當然激動，因為佢係基於伊斯蘭教。如果係聖城嚟講，三嗱有啲人就將經常會將麥地那同埋麥加兩個。咁、其實咧耶路撒冷都係伊斯蘭教其中一個聖城嚟嘅。因為佢記錄咗就係穆罕默德 喺嗰度升天係咪？ 係升天係啦，燈燒啦。 係咪喺嗰個係金頂嗰、那個？ 嗱，而家嘅圓頂天心寺個位置。啊，據聞呀。咁就有啲人有啲比較現實派嘅批評話係太即係啲神話式嘅，咁但係你都知宗教唔多唔少都有神話嘅色彩啦。咁所以呢個地方就後嚟就變咗一個好出名嘅伊斯蘭教朝聖之地。咁所以咧點解今次咁多人咁大反應，甚至乎可能唔齋係巴勒斯坦人 ，OK， 去到係亞洲嘅穆斯林，可能去到非洲。都是有咁大規模的反美的一個示威，但我只咁講咯，即係歷任的美國總統都好避免，甚至以色列自己都不敢咁樣做嘅。咁佢今次即係有啲嘢都係咁噶啦，十幾廿年不挑動，一挑動的話就好多之前大家積積埋埋啲嘢爆出嚟。咁今次可以見到特別咧喺馬來西亞啦，嗱近年咧馬來西亞傾緊同美國嗰、那個，即係去美國有得整 ESTA 免簽。 冇啦， 冇啦， 冇啦， 呢個就冇啦。特別 Donald Trump 嘅年代咧，我覺得呢個咁嘅可能性極低。冇啊，呢個真係好難講咯。 唔係，但係你頭先講一樣嘢咧，佢即係話嗰啲伊斯蘭國家咧，佢好似係部分 ban 咗入境噶嘛。 你話又係美國 最新嗰、那個，即係呢個法院。最高法院 ban Donald Trump 入境啊？ 唔係 ban Donald Trump 入境， okay. 就係佢出過一個指令啊嘛，就係、是、有部分嘅伊斯蘭國家係唔俾嗰啲人入境啊嘛。 你話日嗰班人係以色列定係美國人啫？ 唔係，我係講緊美國嘅國境啊。咁佢之前簽過一個行政命令啊嘛。 哦，係啊，呢個係有啲法官當有啲州嘅法院咧。就推翻佢 嘅，唔係，但係最新嗰個係最高法院，我係佢贏咗嘅， 贏咗啊！ 咁而家我就要 check 係咪呢個係咪包括馬來西亞？我覺得應該冇包括到馬來西亞， 唔包括馬來西亞，一定唔會、啊，因為馬來西亞護照其實如果你計翻亞洲嚟講係 top five 以內嘅。咁同埋都要講講就係、是、其實近年咧美國同所有伊斯蘭國家，包括世俗派嗰啲啊，包括可能你認為土耳其啊、波克嗰啲係關係都唔好嘅。特別係今年咧，其實咧喺早幾個月咧，土耳其係將美國由呢個可以用電子簽證剔除咗， 哦， 直接就係話你以後唔可以整 e-visa， 就係俾張紙啊，連就當係免簽嘅入境，你就要咧申請 visa， 仲有係好多啲條件添，咁你可以見到就係佢近年同啲伊斯蘭教國家關係唔好。咁嗱，你講沙特素來俾人批評咧，佢係表面睇落好保守國家，但實質咧佢係睇利益嘅啫。咁特別今次見到啦，如果你真係真真正正行政而作為一個伊斯蘭嘅阿頭啊，你應該係最應該行出嚟強烈譴責一個，而唔係喺度執執，我不如俾巴勒斯坦人嘅揾個地方做個首都，冇玩啦，即係好簡單一個例子啫嘛。如果外國有人話喂，俾你香港喺外面海外係一個城啊，冇乜人肯去 嘅，點解啦？ 因為香港屋企嘛， 係啊，好啊，嗱，咁呢一筆咧，即係我哋都仲要觀察下嘅。咁但係咧，頭先你講咧，我仲有一個角度補充嘅，就係儘管呢、這個即係示威咧，我相信咧，嗰、那個真正喺政治上面嘅影響力不大，但係會唔會有個別嘅國家出嚟，即係去嘗試去做伊斯蘭世界嘅阿哥？土耳其而家好似有呢種動力， 其實不嬲一直都有啦。即係之前講過，其實艾杜堅上台。之前其實你見，如果真係有人好有研究土耳其，就會知道佢喺伊斯坦堡做嘅一切行為咧，就係、是、希望將伊斯坦堡由一個世俗派嘅世俗化城市，慢慢變成保守派。咁近年你會見到越嚟越多，就係喺伊斯坦堡發生一啲就好匪夷所思嘅事件，就是、例如佢見到個女人唔戴頭巾冚佢啊，佢見到個女人著到性感咧，跟住佢又拍冚佢話：喂，你著好啲啊，你惹我想侵犯你啊！即係呢啲情況喺以前嘅土耳其伊斯坦堡係唔會發生嘅。咁另外就見到喂 他希望就想利用就係最基層嗰班人去鞏固自己權力。OK， 得咗啦。 即係簡係簡單嚟講，民粹主義啦。 啊，佢係好好極端，好完全體會到嗰種土耳其民粹主義。 我知道，但係咧嗱咁樣嘅嗱，土耳其咧佢有冇呢個實力，我唔敢講。但係從個地理位置本身嚟講咧，佢冇沙地阿拉伯嗰個影響嘅能力。 但係 阿拉伯有石油，幅員廣大，即係人未必多大，佢個地方本身 你要突佢好難啊！ 係啊，仲有一樣嘢就係麥加嗰度啊嘛， 一個聖城 啊，聖城喺嗰度啊嘛。咁你土耳其有啲咩嘢可以拎出嚟？伊斯蘭世界話，即係我哋做阿哥咧嗱，埃及就有啦，開羅即係成個伊斯蘭世界嘅學術嘅。 誒，其實有個講法個，有個伊斯蘭世界有句諺語，佢話咧呢、這個世界咧，即係聖者咧喺呢個沙特阿拉伯嘅，我記得係。咁有句講咗就係咧。埃及咧最好嘅嘢就係開羅、所有圖書啊啲嘢。 係啊， 咁你要睇真正伊斯蘭嘅嘢咧，你要去伊斯坦布。 嗯， 有咁樣嘅説話，因為啊咁啊，其實之前我嗱呢個題我話講笑，我旅遊節目我講過伊斯坦布嘛。咁、其實有好多啲清真寺係喺鄂圖曼帝國時期一路保留落嚟、包括係索菲亞教堂啦，即係個清真寺啦、藍色清真寺啦，好多呢啲。咁所以佢有咁嘅傳言。咁、另外咧就一路同大家講就係、好多人都會忘卻咗哈里法。咁其實我覺得伊斯蘭世界亂嘅主因咧，就係佢欠缺咗就係天主教啦、東正教啦，佢哋有牧首教宗，但係哈利法咧，即係伊斯蘭嗰位咧，就係今日到依家都冇咗。咁最後一個係邊個咧？嗱、有一個人自稱嘅就係埃石嗰位，但係我相信好多即係穆斯林都唔會覺得呢個人係哈利法。咁所以喺我眼中咧，最後一個哈利法咧，其實就係土耳其嗰個鄂圖曼帝國嗰位國王、 明白明白。 係啦，通常佢就會自稱埋哈利法嘅。 係 係啊。 嗱，咁呢個幾個角度啦，咁成件事仲有另一個角度，一路講緊咧就係、不如你聽一聽個廣告先啦，咁我哋翻嚟再講講另外一邊嘅睇法點樣。 My Radio 強勢推出獨立付費節目，贏爆全世界，同鬱敏射馬。大家要記得要在獨立付費節目的結帳版面輸入正確有效的 Gmail 電郵地址。多謝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獨立付費節目。 好，翻嚟嗱，頭先我講嗰個另外一個角度係咩咧？其實呢個係最新嘅消息嚟嘅，就係、Donald Trump 啊，咁而家咧就有一個新聞就話咧，佢同佢個仔啊喺2016年9月嘅時候咧已經收到一個維基解密涉及即係呢個希拉里嘅選舉嘅秘密嘅電郵咧，佢哋已經係收到嗰個解碼同埋嗰個網站嘅地址。嗱，詳情咧而家即係仲喺度睇緊嘅，但係呢、這個即係個標題就話咧，呢、這個係構成咗，有可能構成咗咧，就係、是、佢可能妨礙司法公正嘅一個證據嚟嘅。 即係 Donald Trump 啊嘛。 Donald Trump 本身嚇。 咁我總統係咪有豁免權嘅？ 嚇、啊！呢、這個真係要咬咬先知啊！ 因為我記得有啲國家 刑事起訴豁免權啊嘛，咁理論上係嘅，但問題就係你第一關咧就係嗰個國會嘅彈劾啦，嗰、那個唔一定告你先嘅， 玩你一輪啫， 唔係玩啊，唔係玩嗰、那個，即、就、係、是、我就唔敢講咧，定一定搞唔搞到佢落台，因為咧到依家暫時未夠料嘅，因為我哋唔知道爆落去仲有幾多嘢爆出嚟，有冇譬如佢所謂 smoking gun 佢自己真係喺佢嘅口入邊。文獻嘅記錄，佢真係參與過呢啲嘢。舉個例，譬如話佢事先知道，即係呢啲 女婿啊， 呢啲女婿嗰啲嘢嚇，或者譬如佢嗰個前度嘅安全事務顧問，佢呢個同俄羅斯嗰班人傾嘅時候，佢 而家認咗咯喎， 嗰、那個認咗啫， 認咗啦。 咁但係佢個證供可唔可以作為一個 有力嘅證據？ 有力嘅證據，大家未知噶嘛。仲有一樣嘢就係美國嘅民情係點樣啊嘛。譬如話講緊呢啲，即係克林頓咁樣，真係搞過女人啦咁樣，但係當其時都過唔到㗎，係咪？ 咁講啦，如果你美國主流對佢點睇咧？如果好嗰啲極右啊，嗰啲白人主義， 拍曬手掌啦，拍曬手掌。 但係咧，如果你話一啲咧，就係有綠卡啊，或者綠卡要整嗰啲人咧，就屌曬老母嘅。因為我有個朋友，佢就有綠卡嘅，但係就嚟過期啦。佢話申請咗成年咧，正常好快批嘅。申請到依家咧，佢就話就嚟要過去移民嗰度咧，抌個即係延長嗰個 stamp。佢就話咧。Donald Trump 上來之後咧，特別對啲少數族裔咧，就真係幾多問題嘅。咁其實如果大家有即係理性啲去睇咧，佢係一個比較係極右嘅，甚至乎係白人優越主義嘅人嚟嘅。 骨子里系 骨子里系 骨子里，不过但系唔讲出嚟系嘛？即系举个例，譬如话前几个月嗰次喺 Charlottesville， 即系维珍尼亚州嗰个发生嗰、那个即系冲突啦。其实佢已经表现到佢嘅态度， 极又对极咗， 系啊， 嗰次 咁。但系呢啲系美国人自己本身问题啦。我哋喺外界，即系局外人就好难去即系有一个。就是、真係 我哋都俾人話法西斯啊！ 係啊係啊，即係我哋就算表得態都冇乜真正嘅影響力，所以我哋就維持一個分析嘅角度。 係冇錯。 咁今次咧睇呢個咧，其實就一路咧呢、這個對佢彈劾嗰個 case 嘅基礎咧，差唔多都成立嘅啦。所以我都即係維持翻我咧嗰個睇法，就係2018年啊上半年咧。美國國會展開彈劾 Donald Trump 嗰個程序嘅機會率咧係超過50%嘅，但係咧彈劾還彈劾，過唔過到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嚇。咁頭先阿杯人提到嗰、那個即係起訴嗰個問題咧，我真係唔敢講，因為咧即係做呢一類嘅事情咧，其實即係嗰個需要嘅後邊嗰個動員嘅國家嘅力量相當大。即係要成個部，即係有冇人咁夠僵，即係嗰、那個去頂住個總統去做呢樣嘢咧？咁我自己除咗個法律嘅問題之外，我覺得仲有牽涉一個政治嘅問題。如果當其時嗰個政治氣氛啊，打緊仗嘅，呢、這個做唔做到咧？我極度懷疑嚇、啊。所以咧，即係講嚟講去咧，就是、Donald Trump 而家嗰個不按常理出牌呢個做法咧，其實其中一樣嘢係為咗。即是一场战争而准备。问题就是这场战争在哪里？究竟是 在 东亚区啊，定是还是在中东呢？ 在这两个地方啊。 是啊， 如果你这样 推断在这两个地方，你不会说屌欧洲这些玩不起，因为第一即是欧洲他你怎么不妥他都好，其实 Donald Trump 知道欧洲在即国际政治里面的地理的重要性。 但你讲欧洲和我即是讲得要具体一点的，即是欧洲本土就不即係冇乜理由會打啦，即係一場大仗係咪？但係咧波及嘅會有，譬如舉例喺敍利亞嗰啲就有可能。咁但係嗰個地方，你上次同我講嘅時候，我已經覺得係強弩之末嚟嘅。即係再打其實都冇乜動力，即係冇乜 無心戀戰啊！雙方都係，即係諗下，如果你即係連續五年、都係對住同一個即係嗰個局面 啊， 大家都冇心打，而且。戰爭拖越耐，大家對和平啊，什麼嗰啲 個鬥志嚇、啊、長長嚇。咁、啊、另外一個就係 ISIS 啦，咁已經係即係土崩瓦解啦。 冇人提嘅，甚至即係國際媒體而家反而針即係著針於近呢幾日都係 Donald Trump 啦、一定離唔開阿侵侵嘅。你話可能掕到啲也門啊嗰啲，咁其實反而伊朗都少提嗰啲幾日，反而真係因為阿侵侵呢幾日講咗，唉耶路撒冷，佢應該就係以色列首都、所以所有媒體而家都記住。你只要個 keyword Donald Trump， 你就可以跟住國際政治去走啦、我自己覺得係 咁。係啊，咁呢個咪變咗佢 set 咗 agenda 咯，即係由佢去即係做咗個主動權啊嘛。咁佢做呢、這個取得呢個主動權嘅原因都係話去消解佢而家喺美國入邊嗰個俄羅斯門嗰壓力啊嘛。但係問題就唔係咁簡單，個原因就係因為點解咧？而家燒咗佢咧係佢身邊嘅人，即係講緊係佢家庭入邊嘅人。而家呢單嘢咧就係講埋係佢個仔有份嘅。 唔係啊，其實最針對係呢招啊，即係我叫搞你啦，當面搞你啦。 梗係唔係就係搞？ 唔 係 啊，佢而家係咩咧？係慢慢搞你屋企人，燒到你嗰笪。 咁但係你搞屋企人，你亦都俾咗個機會人哋啊嘛，就係、是、你用人為親啊嘛，又老細又仔，全部呢啲。 好似個王朝咁嚟。係 啊， 全部。 係 Trump Dynasty， 呢個簡單 Trump Dynasty 啊。 Trump Dynasty of US。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事必有因嘅，所有嘢啲發生呢啲事情咧，都係有佢嘅因果喺度啦嚇。咁至於呢個 Donald Trump 咧，佢睇落去咧，佢有啲賭仔性格嘅，即係唔知係一個商人，仲中意賭啊。 唔係低端賭仔喎、 高端就高端 啦。低端 佢啲注碼比較大， 注碼嗰啲我哋玩開啲幾百蚊，嗰啲幾億幾億咁玩。 係啊，同埋咧就係佢嘅注碼咧就唔係佢自己嘅，係其他人嘅。 其他人嘅人命。 其他人嘅人命。咁舉個例咩就係、是。呢、這個朝鮮半島嘅人嘅係咪俾佢教緊飛咧？咁呢個真係唔知啦。 教緊㗎啦，你文在寅嗰句已經知啦。係咪？文在寅喺前日定尋日講咗番説話，即係佢係話，經過南韓同意嘅話咧，係唔可以對即係針對朝鮮發動任何軍事行動。嗱、呢個佢係擺到明講咩啊 ？Donald Trump 聽話嗱，你要搞嘛、你都問過我，就算我聽，即係俾人外界認為，韓國係美國隻狗咁樣，即係好多人都咁樣覺得㗎啦。 你都是要問過我門借文在演你才可以授權、嗯、 但是他亦都講一句朝鮮半島發生戰爭的機會已經差不多去到一個即係 臨界點啦， 臨界點啦嚇。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即係會再講講啦，即係而家呢個朝鮮半島個最新嘅局勢啊。